好孩子，张家有个小英子，王家有个小柱子。张家的小英子自己穿衣洗袜子，天天扫地擦桌子。王家的小柱子捡到一只皮夹子，还给后院大婶子。小英子，小柱子，他们都是好孩子。